说句真心话好吗？ 我已给了你回答， 我不知道你是真是假， 我从来没有说过谎话。 你曾表示爱我比爱深， 我说过爱你高过天涯， 为什么你突然变得如此冷漠？ 碰到不如意情绪起了变化， 我对你的爱没有虚假， 我要你记住我说过的话， 即使还刻苦时刻难挨， 我俩的爱一点也不差， 让时间来证实一切， 我将跟着你到白发，让岁月来伴着你走过秋冬，爱随着你我度过春夏。 真心话好吗？ 我已给了你回答， 我不知道你是真是假， 我从来没有说过谎话。 你曾表示爱我比爱深， 我说过爱你高过天涯， 为什么你突然变得如此冷漠？ 碰到不如意情绪起了变化， 我对你的爱没有虚假， 我要你记住我说过的话， 即使还刻苦时刻难挨， 我俩的爱一点也不差， 让时间来证实一切， 我将跟着你到白发，让岁月来伴着你走过秋冬，爱随着你我度过春夏，让时间来证实一切，我将跟着你到白发，让岁月来伴着你走过秋冬，爱随着你我度过春夏。